是你离开了北京的 中

其实只看个电影，只去个餐厅，只是想安静啊，做每个人都做的事情，相机不举起，就是违反你的生理，但其实我不介意你们拍的，也随意让爱跑来一群鸡，后悔离题，提着不穿鸡也是每只鸡天生的使命， 看我去灭鸡， 我的河水又不干净，难道世界为他们独行啊，他们哪来的自信，是否确实啊太拥挤，容不下一颗真心，一切美好的都妒忌，一切善良的他们都质疑， 看我去灭绝 社群加以评定，管他们一大群拼了命往死里单挑，是我们很坚定， 是谁把冲动说成青春期躁动，以为还是无聊，好像被风刮走，刮遍整个地球的那种，在我爱的城市停走停走，是谁把冲动成青春期躁动，以为还是无聊，一个人已沉默，两个人太啰嗦，有话题的时候认定你是好朋友，如果灿烂星空自己不够闪烁，才不会担心坠落那么多， 从

The Mars and Megan Trainor, More Than Friends. 子琪倒数 一点一滴每天珍惜怕突然来不及好好的爱你试着一直倒数着 第二名 Troye Sivan Animal 我要 die to care for you You might Tell me who do I owe that to And as the days fly by It'll be more than getting through And time build a home for you too I want you all

是我的，不是你的。Hate is all I hate, but I really don't care. So shake it, shake it now, shake it, shake it, dearie, yeah. You're trying not to look, but I think it's gonna stay. I'ma do me so there. Yeah. 哎，不玩了不玩了，什么呀？连输三把了， 哈哈，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 还选真心话是吧？听好了， 奇怪你爱小狗，奇怪你总是有，总是会向你生，常常害怕，带你走吧。 游戏一局战到天亮，黑眼圈就去进化，熬夜太可怕，快洗洗睡吧。 青春在你身后，吓得样子很丑。爱傻傻也没用，只想太久自恋过头， 每次忘买单还能走出门口，还不是我在身后。 真心话太冒险，可是你在我的眼前不用表演，想笑就笑吧，于是没底线，在女生面前留点颜面。真心话太冒险，反正决定有点落点，你都看见，高兴就往那手，翻脸就往那口，但有你懂我，这一点就足够。 别再放皱眉头，假装不再想走，什么鬼也不说， 五六七八轮到你啦。 睡觉爱抱着小熊，吃饭爱假做从头，除了家人也就我忍受你吧。 别以为你没有，有次选择太丑，不忍心把你吵醒，口水湿流拍照带走。 手机里存的你的自拍太多，内存明显快不够。 真心话太冒险，可是你在我的眼前不用表演，想笑就笑吧，于是没底线，在女生面前留点颜面。 心话太冒险，反正确定有点露脸，你都看见，高兴就忘了羞，翻脸就忘了够，但有你懂我，这一点就足够。 就把真心话当作筹码， 石头剪刀布，哦，被坑一把， 哈哈，你又输啦，怪承认你又是脾气太差。我 真心话太冒险， 可是你在我的眼前不用表演， 想笑就笑吧，又是没底线，在女生面前有点颜面。 真心话太冒险，缺点有点露脸，你都看见，高兴就忘了手，翻脸就忘了够，但有你懂我，这一点就足够。在何时何地在与他失去交臂，去安慰如今镜子里潸然泪下的自己，在离别之前深深呼吸眼泪的香气。一个梦缠绕着千丝万缕，走走